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摊，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85858-68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有越来越多的朗读爱好者为诵读小站投稿，希望把他们的诵读分享给更多的人。下面我们就来听朗诵爱好者宁凯诵读的余光中先生的作品《写给未来的你》。 孩子，我希望你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你可以是农民，可以是工程师，可以是演员，可以是流浪汉，但你必须是个理想主义者。童年，我们讲英雄故事给你听，并不是一定要你成为英雄，而是希望你具有纯正的品格。少年，我们让你接触诗歌、绘画、音乐，是为了让你的心灵填满高尚的情趣，这些高尚的情趣会支撑着你的一生，使你在最严酷的冬天也不会忘记玫瑰的芳香。理想会使人出众。孩子，不要为自己的外形担忧，理想纯洁你的气质，而最美貌的女人也会因为庸俗而令人生厌。通往理想的途径往往不尽如人意，而你亦会为此受尽磨难。但是孩子，你尽管去争取，理想主义者的结局悲壮而绝不可怜。在貌似坎坷的人生里，你会结识许多智者和君子，你会见到许多旁人无法遇到的奇迹和风景。选择平庸虽然稳妥，但绝无色彩。不要为了蝇头小利放弃自己的理想，不要为某种潮流而改换自己的信念。物质世界的外表太过复杂了，你要懂得如何去拒绝虚荣的诱惑。理想不是实惠的东西，它往往不能带给你尘世的享受，因此你必须习惯无人欣赏，学会精神享受，学会与他人不同。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在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接下来的节目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呢，在上地到建亭桥进京的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出京的方向，望河桥到望京西桥出京的方向，三元桥到五元桥出京的方向，以及四环到五环出京的方向，还有呢京开高速的马家楼桥到新发地出京的方向，以上的路口路段机动车流量比较大。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北京时间17:06，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第一节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孙涛。 欢迎您 继续收听我们文艺广播的节目，是不是？ 真是今天干一天活了， 老见你我也有点烦。其实， 大家好，我是王维。 我们今天应该跟大家说点凉快的东西。 是的，是的，因为这两天真的是太热了。不过也多亏是因为昨天东部地区。下了雨，所以你看今天天气还是不错的，就是，蓝天白云，而且我觉得只要是在一个有树荫的地方，觉得 还 好， 还行， 对它，但是直晒的话，那真的是有点受不了。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其中的一位嘉宾，特意穿上各种防出汗的那个装备， 对，就是为了脑门上的汗不流下来， 对， 特意还带了一个头箍。 哎，真的，小谷，那个咱先说点旁的，就是你真的到了夏天，你很担心会被晒伤吗？ 我并不担心晒伤，就我不是担心晒伤，我主要就是出汗 啊、会比较多。 对对 对，其实我们这属于皮糙肉厚型的，还不是太容易晒伤。 哦， 不是在海边坐俩小时那种，不至于那个晒伤。 那是疯了，那是。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是刚刚啊我们聊天的小谷，小谷呢是 Smile Sweet 吃了会微笑的甜品店的店主，淘宝双皇冠手工甜品店店主小谷，欢迎小谷。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小谷。 不光甜点做得好，他那肘子也特好吃。 又来了，我跟你说，上次在做节目的时候，小胖跟小谷学了半天做肘子， 哇，太好吃了。 真的， 我自己买的啊，我可以给大家看那个淘宝 截图， 淘宝记录、我真是自己买的，我买了6个， 他一锅才出4个， 他那一天绝对是那天好几天才发货， 就是有的是现下了单之后现做， 哦， 但是分2锅，一次可以出8个，一锅4个。 我跟你说，我那天是毛毛。就是小谷送来了一个，给我们正好在办公室， 就打开了你们的味蕾。 我刚跟你录完音，然后毛毛说：“哎，小谷拿来走。”这时候盛博过来，扛扛扛！我说：“哎，吃这么香。”一般对于这种比较肥的，我其实是拒绝，对吧？但是我觉得他吃的那么香，我也尝一个吧，尝了一块， 有点惊艳， 就发出了那样的声音，然后我觉得，这个太好吃了，然后就到了小谷的店里，我给我妈买了一个，给我几个不在北京的好朋友，分别买了，一共买了，真是好，买了6个，我还跟他们淘宝店那人说，我说发货太慢，我以为今儿晚上就能吃到， 现做， 但是真的好吃， 就是你要是今儿晚上吃也得现北京，你发外地他都怎么今天晚上也吃不到， 是是是， 凉了也好吃 啊，真的， 哎，真的， 对，那个酱肘子主要就也是凉，就凉肘子配热饼嘛，加一块加热烧饼， 好吃，和今天这个冰品也能打上 了，你跟他提了你是吃喝玩乐的人了吗？ 没有呀， 你如果提了的话，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我就是一个普通食客。 哎，你要是提了的话，包邮。 可能下个月揭不开是吗？ 包邮。 他主要怕我申请退款，要不在节目里威胁他。 来来来来，另外一位呢是燕儿啊，我们俗称的燕，刘志燕，国家公共营养师，国家高级西点师，英国 PME 皇家蛋糕装饰认证课程导师，欢迎燕儿。 嗯，大家好，主持人好啊，我是。大家可以叫我燕燕老师。 嗯，你吃过燕儿做的糕点吗？ 没有。 哦，哎呀，损失。 对，一会儿把那个店的地址也发给我。 我们只有教室，我们是教人做的。 哦、真的没有。 对对对。 好，那我带一票人去教室。 还真是可以。 学费贵哟。哎、嗯，欢迎欢迎二位。嗯，真的，一看到二位，其实，在早前，就比如说跟高磊一块做节目，跟小胖一块做节目，真的，他们俩。看你们俩的眼神都是不一样的、 哦、真的 不因为他们俩爱吃 看见小骨就跟看见肿 看见肉来了 就因为他们俩爱吃甜的 对、嗯、 所以一看你们俩就都跟甜品有关系 有 就高哦天哪就受不了、嗯、 高磊真的是基因里带着对甜的某种渴望 哦 真的我你看我平时我是特别帮助高磊的 嗯 他每次一旦就是办公室谁过生日， 嗯， 你不买个蛋糕，大家一块儿吃嘛， 嗯， 大家都是很有节制的， 嗯、 吃一块儿就好了， 嗯， 一般都会剩一部分，因为有的人不吃嘛， 嗯， 高磊就会使劲在那儿呀，一块一块一块，我就说高磊第二块了，嗯，高磊第三块，高磊然后冲我笑，接着吃，就见糖没命的那种感觉， 是， 非常可怕， 是 小胖还好。 小胖见肘子没命。 对 好，欢迎我们今天两位嘉宾的同时呢，我们今天实际上想跟大家一块聊聊的就是，现在天热了， 嗯， 在家做点什么能够又可口啊，又解暑啊，所以今天就想到二位了， 嗯， 比如说在家里你做点自制的饮料。 嗯 啊，包括做一点适合在冰箱里稍微一冷藏拿出来就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像小谷特别拿手的冰激凌啊，类似这些， 嗯， 都可以跟大家聊聊，好吧？ 好， 嗯，当然了，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要是有什么需求，也可以发微信上来，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的平台都向大家敞开，包括比如说您在家里怎么避暑？ 嗯、 啊，你自己会做一些什么冰品、小饮料？ 嗯， 你想像昨天我们上节目的时候，涛子就说他做的小饮料就是白茶泡的水，里头再放点薄荷叶， 嗯， 挤一点柠檬放冰箱里， 嗯， 当凉白开。 嗯， 然后回家以后，吨吨吨一喝， 哎， 就觉得清凉。 我还有好几种搭配呢。 嗯， 还有一种 黄瓜的， 不是竹叶。薄荷叶还有一个什么叶三叶茶 哦， 清凉还去湿特别好 哦、 嗯、他得赶上粽子节的时候 只有中医基础的人 不是他是得穿一身三叶草的衣服才能喝这个 喝三叶茶 是是是来那咱谁先来说一个让我们一听完就凉快的 我觉得 哎这样这我们俩点吧 嗯 对吧 我点小骨 那行你先来 嗯小姑你 别问肘子啊 对 问别的 做一个肉汁味的饮料 这个 老汤加冰是吧 对 酸梅汤 对对对肖老师之前好像有那个我们有一个线上课程哈做的是什么 做的是那个潼关肉夹馍维度应该看过那个 冰品冰品 配酸梅汤 配酸梅汤对啊 重点在后边 一会儿下节目孙涛拿手机哎呦我搜一下肉夹馍外卖那种 肉夹馍必须得现吃送过来就不能好吃了 真的、 啊、 除非是就是馍跟肉分开就好多西安有那种做就是快递过来都是肉跟馍分开、 嗯、 对回来热一下先把这个就是给大家一搭配吧 好好别聊反了来来 酸梅汤 酸梅汤 酸梅汤我这个正经还是就是下过一番功夫就是因为我还挺喜欢喝咱们这个老北京这个传统这个所以呢、 哦、 当时我们就也是调就是找方子啊然后自己调味道之类的做的应该是还可以、 哦、 这酸梅汤呢基本就是它用料比较简单一点不像咱们西式的比较复杂、 哦、直接用酸梅 去一趟那这也是一办法最简单的办法 桂花 就 是 说白去一趟去一趟那个同仁堂就是你就东西买齐了、 哦、 对、嗯、好多中药店啊到夏天的时候都会推出这种 他就是给你配好的酸梅汤的那一套的那个包， 对，甚至有熬好的酸梅汤袋， 熬好的那个，哎， 但是他们熬比较淡了，就是通常就有，但是它就更像药剂，它不像那个咱们喝那饮料的， 嗯，对，所以这些东西不难买，咱们 对，咱们几种材料呢，一是最基础乌梅，这得有，是吧？乌梅、山楂，还有乌枣， 嗯， 然后有一点点甘草，然后有一两颗白豆蔻， 嗯。 然后呢，可以呢，还稍微加一点点陈皮， 嗯， 或者说是有的去加，就熬好加桂花， 嗯， 也可以，就是这几种药基本就可以了。 好， 那这些东西你是去药店进货呀？ 药店， 药店， 哦，都是要在药店， 就是同仁堂就可以。同仁堂虽然贵点，但它质量好。 明白。 对，它同样的药材，它质量比较好一点啊。然后这个呢，基本就是咱就说一般家里熬一份呢，50克酸梅乌梅50克，就是一两。然后那个山楂是75克，乌枣是50克。乌枣和乌梅是一个那个量，然后白豆蔻，嗯，白豆蔻有那么两三个就可以。 哎， 然后甘草5克， 嗯， 冰糖呢，就是说您酌情加，但是一般来说咱们这个因为水多嘛，基本都要加200克到300克之间就可以。 嗯， 您看您喜欢喝浓，就是甜一点的，还是清淡一点的。然后呢，这个量呢，因为我们当时就是自己做的量，给大家配的比较好，就这个份儿，7斤半水。 7斤半水， 对， 家里没这么大锅， 不是一般那个煮那种煮菜的稍微大一点锅能放7斤半没问题，就一般都是能到8升10升的那个锅 啊，哦，真的呀， 就您家溜饺子那锅，对吧？那搁水不只是7斤半，那个水倒满了， 真有那么大吗？ 真的， 我这瞬间想到蒸馒头那大锅， 啊，那 也可以， 餐厅里那叫，嗯，我们叫地灶，啊， 就是直径应该是26厘米以上的锅就可以。 哦， 啊， 那没问题， 啊， 那没问题。 嗯， 然后呢，咱们这个呢，就是把这个山楂呀，啊，还有那个乌枣什么之类的呢，提前给它泡一泡，因为一是它是干的， 嗯， 就是你煮的时候比较省火，泡软了；二是呢，它比如有一些灰尘什么之类的，你可以给它泡一泡。 嗯， 但是呢，我们建议就是乌梅别泡。就是乌梅泡完之后它颜色就淡，出的那个酸梅汤颜色比较淡，就是它那个， 哦， 那个本身是黑色的那种嘛，就是乌梅只要稍微冲一下，把那个表面灰尘冲一冲就可以了。 嗯， 其他的像山楂和那个山楂甘草还有乌枣可以泡2个小时。 嗯， 然后呢这个呢直接就是所有材料除了冰糖之外全放进锅里头一起给它凉水下锅就行，煮开。 嗯， 煮开之后放冰糖，这个呢基本上来说就是煮开了调小火，啊，熬个25分钟到30分钟，这是第一锅 啊， 把这水倒出来 哦， 然后再接大概就是不用接那么多了，3斤水，3斤到3斤半水，再把这料再煮一遍，再煮半小时， 嗯，那原来煮出来的那个水也不能倒吧， 当然 那个主要浓在那第一 那个主要是自己喝，第二锅才是卖的 然后两锅对一起， 哦， 因为第一锅浓，就说你要说是那个第一锅呢就味道有点太浓，因为这种它是都中草药，就是它太浓的情况就导致就是那中药的味道有点重。 嗯， 第二锅呢再煮出来，两锅掺一起就味道应该是刚刚好。 哦， 放凉了可以加一点点桂花或者桂花蜜都可以。 嗯， 就可以。 好，哎，就这个配方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听明白了，而且进这些货其实 简单， 去药店买都应该没问题。 对， 但是我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啊，孙涛说了我爱喝甜点的， 嗯， 你这里头也最多就说放点桂花 冰糖200克到300克， 不，我的意思是， 啊， 我多放点冰糖 行，可以没问题， 可以， 哦，也没问题， 对，但是就是你太多的话就有点酸汤，因为它以酸味为主嘛， 对 吧，要甜的咱就喝梨汁了，是吧？ 嗯，其实甘草稍微多一点， 嗯， 甘草的回口也是甜的。 对，甘草、陈皮，它都有一点点那个回甘的味道。 好吧，好吧。 而且你一冰镇啊， 嗯， 甜的那个感知度会降低。 明白。 所以你其实放稍微多一 点， 你冰的时候也不觉得齁， 嗯， 也没问题。我还自己试过往里边，就除了小谷这些东西， 加茶叶， 加橙子。 哦，加橙子。 啊，嗯，出来 也不错，也不错， 有一股另外的香味，大家也可以试试。我觉得加橙子出来 也 好喝。 对，对，就有时候就，嗯，它就是加陈皮，其实就有点那意思。 哎， 嗯 嗯，可以试试啊， 是， 就是肺火，真的 就是这小伙儿，你把窗门一关，是吧？一会儿进去就连蒸桑拿带出锅。 真的，我跟你说，且熬呢，就跟我们熬药，3碗水熬成1碗水，你说得熬多长时间？ 哦，哎，那你卖的酸梅汤多少钱？ 我。暂时还没有这项目 哦，没有这个， 所以说废火嘛，跟你说那不卖。 但是他不说肉夹馍搭酸梅汤吗？ 那是上课，就是也教大家做怎么、 酸梅精冲的。 没有没有没有，哎，真的，就是我去有的饭馆吃，人家是自制的那个酸梅汤，哎，真的是挺好喝的， 好喝， 比那袋儿冲的，你一喝就能喝得出来， 你一晃就能看着，你自己熬的，它能挂住 啊。对对对， 酸梅精冲那，你底下磨磨唧唧，而且特淡，颜色也浅， 是是 是, 是, 是嗯，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哎呀，也心灵手巧。比如说每次我们上节目的时候，人若水都发就是各种各样自己做的这些小蛋糕啊，小甜品啊， 嗯， 人家就发了一个 哈密瓜汁儿 啊，人说的是豆汁儿， 上哎第二张是哈密瓜汁儿， 哎，但是豆汁儿更全啊。 哦， 豆汁儿人是细细说了一下人家制作的方式啊， 嗯， 自制北京酸豆汁儿，说是破壁基板豆汁儿， 嗯 啊，一杯水法绿豆， 水法绿豆， 哎，加水 1.8 升，然后搅打，然后蔬果汁一次功能可以放糖5克，然后让它发酵啊，放置24小时，让它酸透了，小火煮，煮到冒泡，盛出来就可以吃，消暑纳凉。 嗯， 啊，这也挺厉害的，这主要对发酵这个程度你得自己掌握好了。 嗯，是的是的， 而且在家是不是容易有味儿？ 他估计带好了应该还行， 就跟我前两天在家，不是我种那个茉莉花嘛，然后有一个人就告诉我， 嗯， 这花是酸性的，最好就是你弄点那个淘米水， 对， 然后给它发酵，发酵完了拿这个浇是最好的。我就听了，一开那个，一股味儿，家里就跟进了厕所似的。哎呀，真的，发酵的东西轻易别在家里， 那你不 太臭了，真的。 现在 对，你就得搁阳台上。 阳台你也得， 阳台有通风啊， 不是，你得你得拧开那一下胶吧，就那一下就受不了。 你想，我记得过去，反正我奶那时候养花都是麻掌水， 那个更臭。 对呀，那更厉害了， 真的，那几天都不去奶奶家。 哎，但是养的那些什么茉莉花啊什么的，好好的长的， 养分嘛。 是的，是的， 嗯， 来 ，AN 也是我们一个老听众了，他在这儿也提问题，他说各位好。他说北京现在体感温度会相对比较热，现在还没有进入到桑拿天，只是光照比较强。他说但是人体呢湿气又比较大，他说请问嘉宾有除湿的饮品吗？ 来吧小谷。 除湿的话可能就是咱们比较多见的就是红豆薏米水， 嗯， 啊， 主要是薏米是除湿， 可以大家推荐大家一个除湿机。 除湿机 就是我们用的那个 除湿用的机器，是 不是？对，其实它是打面呀、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说打黄油啊，它是那个做饭那厨师。但是有朋友一好奇，哎，你这什么东西？我这除湿机，哎，这还能除湿呢？这怎么除湿的？这个，他们好多都是湿气重的人还是比较多一点，尤其夏天贪凉嘛，对吧？ 对， 喝一些冰镇的啊之类的。 对， 啊、一般来说煮点红豆薏米水，红豆薏米水就很简单了，就是你薏米给它也是红豆薏米之间泡透。现在像刚才那个听众说的，家里有破壁机更方便，就是你省的是那个，因为薏米不好煮嘛，煮烂了它不好煮，浸泡一晚上，第二天直接打，有的甚至这就是直接破壁机带加热功能的，就跟豆浆机似的带加热功能、啊，直接打出来就可以。 对。 放凉点，然后呢稍微可以加点糖啊之类的就可以喝。 好、 好，这 要是能沥小水的都有除湿。 是的， 多干活、多出汗， 嗯， 多去锻炼， 嗯， 出汗也是除湿。 喝白茶、 真的、对对，这说的也 对, 对， 包括吃冬瓜都是利尿的、 冬瓜利 水，只要是利尿的都是除湿。 好 啊， 来，还有四分多钟的时间，这点时间都交给燕儿吧。 嗯， 那我们也说个中式的吗？ 随便， 可以， 你可以，因为今天咱们四节都聊这个， 嗯， 有的是时间， 嗯 啊，什么龟苓膏啊什么的都可以， 都能做。 哦、龟苓膏这个好像有点复杂 啊，不不，一会儿再说， 你先说个四分钟的。 好，那我们来个简单一点的吧，我们就来个家庭版的绿豆冰、啊，小时候因为我们都很喜欢吃那个就是绿豆啊、红豆的那种小豆冰棍啊之类的，对，其实这个还是比较常见，而且呢家庭做也比较方便一些。嗯，主要的这个原材料呢就是绿豆250克，然后白糖400克，水2500克。好，就这些，特别方便哈。绿豆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把它挑一挑，然后去杂质，然后放在水里面先提前泡两个小时。啊，千万不要放时间太长啊，泡时间太长的话它可能就出芽了。 真的吗？ 对，然后呢把它就是 用水泡干净之后把它加热，就是用我们的锅煮也好，或者用高压锅焖也好，把它焖得特别软酥的这种就可以了。然后把这个白砂糖放进去，放进去以后呢再继续煮个五分钟左右，让糖跟这个绿豆蓉，它那个时候基本上已经变成绿豆蓉了，把它跟绿豆蓉呢就是融合到一起，然后让它变成类似的糊状，这种就是煮沸之后就把它晾凉。其实这个状态呢它是非常稠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呢做几种，一种就是家里不是冻冰都有那冰格吗，可以把它放到冰格里面，就一小块一小块的把它冻成小方格，然后可以这样的话呢你可以拿出来当冰棍吃。那如果比如说就是夏天，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放到这个水里面，就是把它放到水里面当冰块，这样的话、 哦、 对出来 也 是，对对对，就是绿豆水的这种感觉、 嗯、 其实都可以。对、哎、 但是那我加问一句，就是你放在那个冰盒里头你让它冻的话， 嗯， 会分层吧？ 不会，因为你的那个就是搅的那个稠度，因为加热、 嗯、 它那个就是还是比较稠的、 哦、 它是属于像有点像蓉的那个状态、 嗯、 对，豆蓉的那种状态、 哦、 对。然后同样的道理，其实像红小豆啊这种就是赤小豆之类的都可以这么做。 嗯 嗯，对，就很方便。 嗯， 嗯， 双皮奶好做吗？ 双皮奶还可以，但一会儿可以教大家，到时候教大家一道咱们北京的奶酪。因为双皮奶其实、 啊、 我以为你又要卖一个料理机厨师机。 双皮奶是冷吃热吃都可以，但是相对而言它偏是就是偏浓， 嗯， 就是它一般还是那个就是秋冬啊吃，它属于一种滋补的那个奶品、 嗯、 奶制品。咱们的夏天的宫廷奶酪呢就是其实更爽一点 哦、 嗯、但是可能下一节说。 对，还有一分半可能是来不及了。 嗯， 这样咱们就分享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发来的一些自己的一些看法吧。 嗯， 好。 比如说到现在为止已经有不下十位朋友都在问肘子淘宝店的名儿啊，没关系啊，每一位问肘子淘宝店名儿、 嗯、 我们的编辑都会在导播间给您发个私信。 私信回复您。 哎 啊， 如果要是我们的编辑不知道，一会儿在放广告的时候可以让孙涛给您发个私信。 哦，好的、啊、 孙涛应该是知道的哈。 对，我知道、 嗯、好， 让小谷亲自介绍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那个刚若水，他说我自己发酵的这个纯绿豆不掺入杂菌就不会臭，是清香的发酵味儿、 哦、 主要是酵母菌和乳酸菌和市场上卖的完全不一样。 嗯 嗯， 人家这有自己的秘方。 其实真的就是自己在家里做，比如说我喜欢吃什么味道的，我喜欢比如说甜一点的淡一点的，自己是可以把控的、 嗯、 然后再其次所有的食材一定是特别环保，自己都信得过的、 嗯、 但是其他那些不好说。 对，就是有可能有的好，有可能有的不 好，是 不 好说， 不稳定。 是是是， 嗯嗯，好，我们今天这一节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今天一块儿来跟大家聊聊冰品，大家有什么自己在家避暑的好冰品，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或者在这方面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哈。我们今天两位嘉宾肯定都能给大家回答。稍事休息，进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接着聊。 吃喝玩乐大搜索。来欢乐谷和你爱的人共享欢乐时光吧！6月30日至8月26日，北京欢乐谷狂欢节，送您激情与狂欢，更有4期甜品王国，酷爽黑萌。这个夏天，狂欢怎能没有你？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喜迎红旗60周年，激情聚会60天，购红旗 H5 即享2年期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方案，高额置换补贴，世界杯期间到店试驾赠精美礼品，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爸爸，带我出去玩吧。 爸爸周末加班，下次吧。 其实参与孩子的成长也是一种成就。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请珍惜孩子的每一个成长瞬间。 6月23日至8月5日，八达岭奥莱携手小杨肖恩点燃您和孩子的奇思妙想，共同探索奇妙乐园。7月还有消费满2000返100、儿童品类电子礼金等精彩活动。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分面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烦恼。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58-58-686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黄工，为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黄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好的，时间交给您了。 哎呀，好的，这个时段呢，给咱们听众朋友主要说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先说一下北京，未来几天呢，北京还是延续高温炎热天气。这几天预报最高气温呢，都将达到或超过3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也有23度到25度。所以北京地区游玩的朋友呢，未来几天啊，重点要防范高温炎热天气。说完北京呢，咱们再看看全国的天气情况。未来几天呢，对出行和游玩有影响的天气啊，主要是高温炎热和降雨天气。那么高温炎热天气呢，主要在华北的大部分地区和江南的中东部地区。目前来看，最高气温呢都将超过35度。北方呢以晴热天气为主，将持续到周末。江南的高温高湿闷热天气呢，未来几天啊，这个范围呢将向西扩展，到本周末呀，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基本上都要受到这个高温闷热天气控制。关于降雨的情况呢，目前来看，降雨区主要分布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也就是主要是这个淮河流域，还有华中地区的湖南、湖北，华南地区的广东、广西，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四川和西藏的东部。另外呢，在西北地区的青海的中南部、甘肃和陕西的南部，这些地区呢，都是以小雨、小到中雨天气为主。部分地区啊有大的暴雨。那么未来的两三天呢，在淮河流域的这个降雨呢变化不大，但是呢在降雨过程中啊会伴有短时的强对流天气发生，主要是雷电啊、大风啊还有冰雹。那么在华中和华南的降雨呢将会逐渐停止，并转为高温闷热天气。西南地区呢主要是贵州的西部、云南还有四川和西藏的中东部，这个降雨呢还将持续。其中呢，在云南的南部还有西藏地区的东南部将有暴雨天气，而在西北地区的降雨呢，目前来看没有太大的变化。而在东北地区呢，主要是东北地区的北部未来几天的午后啊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那么其他时段呢天气都是不错的。去往东北地区游玩的朋友呢还要注意防雷防雨。总的来看吧，未来几天呢我国高温天气范围逐渐扩大，降雨天气呢大部分地区都不是太强，但是对出行啊还有出游啊都有明显的影响。所以计划出行和出游的朋友呢要提前关注啊相关区的天气预报。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主持人。 好的，谢谢您。 好的，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 ,876 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最新的路况。莲花池东路东向西全线车多，受西二环北向南全线车多的影响，目前北二环德胜门桥到西直门桥东向西方向车流比较集中。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假如给我三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交通银行邀请您拼团享惊喜了！6月底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好的，一小段的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第二节的直播，我是孙涛。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当然在此我们也要再次欢迎我们的两位好朋友，我们的嘉宾，一位呢是我们的刘志燕，欢迎燕子啊。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嗯、 另外一位呢是不光会做肘子的甜品店的店主小谷、啊。 大家好，主持人好。 他可能在这儿再待5分钟就得走了，因为得赶紧进货去。 一会儿新发地关门了，一会儿 真是。 哎，比如说啊，就我瞎说的，比如说孙涛现在下单了，但是你们也得从明天开始进货制作，得是这样吧？ 对对对，得1到2天。 哦，没关系没关系，好饭不怕晚。 嗯， 真的。 对，因为网店嘛，它不像实体随时卖，就像我们的店里随时卖。 嗯， 这个就等于就是限定先做，比较新鲜。 是的，是的。就你比如说像燕儿，你对燕儿做的那些甜品，你不甚了解是吧？ 不了解，这得你来介绍。 好，我简单的跟你说一下。 好的， 那个，比如说，因为他们可能是教学，然后做研发， 哦， 这个是一方面。 是。 然后研发完了以后，比如说他们的有一些产品，现在是在故宫里头是有卖的 啊、哦，真的呀？ 哎，我没开玩笑吧？ 是的，是的， 在故宫里头， 对呀、 啊， 就是现在不都有一些文创的食品吗？ 嗯， 文创食品， 对呀、啊，就比如说，就是原来一些非吃的一些啊，比如你说，哎呀，我从那个我国台湾回来，人那有什么朕知道了、 嗯、 什么这 个 的， 对对对， 哎，现在咱们的故宫。也有这些 有文创，我知道， 对， 嗯， 但是文创也卖 不 吃， 也有食品。 食品这块的话，是去年4月份就是开始上线的，对， 哦， 嗯， 所以是个什么，也做成一个从视屏的形状，其实是个蛋糕， 哎、 来来咔咔。 它有很多就是不同的一些就是跨界的一些设计，比如说像我们做的那个曲奇，就是跟海错食物那本文物，就是会有一些结合。哦，对，就是跟海底的文物，比如说做成就是5款鱼的这种颜色啊，或者是这种类似的一些造型啊之类的。对， 哦，厉害。 对，有做一些研发， 特别好， 有文化，嗯、我就喜欢跟有文化的人、 哎。然后再其次呢，因为他们经常会跟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一些做这些甜品的大神 交流 、嗯、哎、 哦、 就比如说从日本来的朋友啊， 对对对， 法国来的，英国来的， 嗯， 包括前一段时间燕儿、嗯、还去英国， 哦， 哎，当然不知道是去玩去了还是去 交流 、 啊、 交流，对对对，交流，对， 去厨师在那边， 对，同一口径交流，对， 哎，所以都是很厉害的哟。 好、哦、厉害、 哎、是是是、嗯、好，来，那双皮奶刚才谷说了不适合， 那咱们来一个你说适合的。 是，我觉得就是适合咱夏天吃的，就是北京那个宫廷奶酪。这个 三元梅园的， 哎，对对对，梅园啊，包括盐奶酪味啊，什么之类的， 啊，对对对， 说是宫廷的秘制，是吧？ 哦， 就是流传。这个呢，其实而且呢，它比双皮奶啊，其实在技术要求上还简单。双皮奶你得做出双皮来，对吧？你两次，一次结一层奶皮，第二次结一层奶皮，而且它对奶的质就是质量也有要求比较高。 嗯， 它要水牛奶，就是它乳脂丰富一点的，它结皮比较厚。咱们这个当然就是说奶制品呢，就是说肯定奶就是奶品就是原料的质量越高越好，就是你由咱自己家吃嘛，就是说不计工本的那种，选用就是比较好的牛奶。然后呢，它有一个呢，咱们那种呢，为什么说适合夏天？它是往里加了大量的米酒。 嗯。 米酒呢度数也低，就是包括而且它经过奶的稀释，一般就是说你稍微大一点的小孩也可以吃，不行没有影响。 嗯， 它是牛奶和米酒比例是2:1，就是两份牛奶一份米酒。这米酒记住不要用醪糟，纯米酒就没有米粒儿那种。那你说我用醪糟，那你就得还得避，因为那醪糟其实人家专门以卖那个 醪糟为主， 它没有多少汁了已经。 对， 就买有那种纯的米酒， 有 度数也很低，基本就是5度以下的，4度啊5度的就可以。 昨天还买了一瓶，在家做3杯鸡、 啊，对对对，那也好吃。然后2:1的比例，另外呢，咱们是糖，就像比如说是一份，咱就按2:1嘛，就是200克牛奶吧，200克牛奶100克米酒的话，基本加50克到60克糖就可以了。普通的咱细砂糖就行，然后呢，就是也看您牛奶，如果牛奶乳脂含量高，可以不用；如果乳脂含量，就是说我买不到，我就普通的那种袋奶或者什么之类的，稍微加一点点白醋，它是帮助凝结的。 哦， 嗯，然后这个呢，等于就是奶加糖给它煮开，煮开之后稍微给它晾凉。晾就是也不是稍微晾，彻底给它晾凉，但是不用放冰箱，就是常温情况下晾凉。晾凉是为什么？要把那个奶皮给它去掉，就上面结，就跟双皮奶不一样。 上面那个盖， 双皮奶是要留这奶皮，这个是要把奶皮去掉，要不然影响它这整体的口感。然后晾凉之后，把这米酒倒进去拌匀之后给它，就是说你就是用这个吃的什么容器，但是得能耐高温的，比如这个碗呀、啊、或者什么这玻璃碗，那什么瓷碗，就是那个这倒的一小碗一小碗分好了之后。两种方法，一般来说传统都是烤，烤是低温烤，低温就是150度水域，就底下得搁一盘水，就是连蒸带烤，说白了有点 儿， 上面架着，它是比较慢，它就不用预热，直接就塞进去，得烤大概30分钟到40分钟，因为它算低温烤，然后如果你要说快的方法，就是上锅蒸，上气儿之后蒸6到8分钟就可以，对，但是蒸呢就有一个缺点，它就是说温度不好掌握的情况下，它有时候可能会。老了就蒸的比较老了，或者说就是气孔有点大，就没有说慢烤出来的那么细， 就跟蒸鸡蛋羹有沙眼了。 对， 哦， 弄好撤出来之后，这时候还是就是是凝结状态，但是它还是很稀，就别担心，把它放冰箱冷藏一夜之后，就是咱们奶酪的状态就可以吃了。 对，这个一高温里边的酒精也就挥发了， 对， 所以小朋友吃也没问题， 它只有淡淡那种发酵的米酒发酵那个香味， 只有那个香味在里头了。 明白。哎，燕儿，最近一段时间你们教学肯定也会针对夏天嘛， 倾向冰品之类的， 会有这方面的倾向吗？ 会有一些，但是基本上都是在亲子的小朋友的这种套餐里面配一下，因为对专门，因为我们基本上一节课可能得2-3个小时，实际上冰品可能大部分用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5分钟， 对对对，可能剩下就是像酸梅汤那个熬下了这种， 对，就是大家等着吧，2个小时里头有2.5个小时大家坐着在斗地主， 那这学费亏了， 是是是，所以我们一般也就是比如说在一些儿童套，就是亲子套餐里面会加一些沙冰。就是对，比如说在做披萨烤鸡米花之余可能加点沙冰啊这种的，然后或者是，但是小朋友的沙冰其实也都很简单，因为现在有那种专门的那种沙冰杯，它那个沙冰杯就是你买了那个杯子以后直接到冰箱里面去冻24小时，冻完了之后把它拿出来，然后这个时候你往里倒什么，不管你倒，比如说你甚至倒点雪碧可乐都可以，然后摇一摇之后它就直接变成沙冰了 啊。 他那杯壁 那还 有那个冷冻液， 那个 咱们这 个 冷包 非常厉害， 就跟你那天说那杯子一样， 冰杯， 对，你根本不需要说你再去刨它，或者再去买个机器再去打那个冰。 哎呀，这个好使， 那还要老师干嘛呀？ 主要把产品卖给你， 从传授技艺到卖产品。 燕儿他们那儿不是卖东西的， 对。然后会有这个，就是像我们去年就开了一个比较专题的课程，就是有意大利的主厨会专门来教那个 gelato， 就是那个意大利的那种冰淇淋。 嗯， 对，那种冰淇淋的话，可能做起来还是比较费劲的，尤其是家庭。就是比如说像小谷刚才说的，如果你家里没有冰淇淋机的话，可能就得需要一个厨师机。其实家庭如果制作这种纯正的意式冰淇淋的话，还是比较复杂的。 嗯， 对，你就是要么得有冰淇淋机，要么就得有那个厨师机。 嗯 啊，对，就是去，嗯， 没关系啊，那可以让燕儿在。再想一个，一会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好， 在这儿呢，我们也分享一下我们的两位，好朋友，嗯、我们的听众、嗯、啊发来的信息。一位呢是寂寞无人相告， 嗯， 他说冰镇饮料也算冰品吗？其实我觉得应该还好吧， 沾冰都算。 对，应该还好。嗯、他说呢，他说原来啊，不论是春夏秋冬，哎，都喜欢喝冰镇饮料，因为年轻嘛， 嗯。 但是过了30岁之后，突然就不怎么喝了。但是现在这种天气了，基本也会喝茶或者是白开水，但是唯独酸梅汤放不下，而且得是喝老字号的、 嗯、 啊，信源斋的小玻璃台的那种、 啊、 俗称 的 地雷小手雷弹。哎， 现在市售的可能也就那个， 是是是，他说在家里冰箱里一存，哦，就一罐一罐的喝，说这个好。 对，小谷那个熬完了以后比那个其实还好喝、 嗯、 真的 真的，我自己要在家熬比那个浓稠多了、 嗯、 味儿足一倍、 哦、 你感觉那个还是觉得有点相对稀汤寡水一点、 嗯、 啊、 嗯、 是 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这是关心夏明的，听说小胖感冒了，建议他在家少开空调，多出出汗啊，汗出透了感冒也就好了，然后再喝点嘉宾制作的酸梅汤，祝他早日康复。 是， 真是关心他。 我们节目组身体最弱的就是他、嗯、 对、 哦、 但是占地面积最大， 体格上看不出来 哈、 啊、 其实是水肿是吧， 过劳肥， 对，一戳一个坑的那种， 湿气大 啊，对，需要除湿机。 没跟你说吗、嗯、朋友�圈里看他每天的步数60步 哦， 就可想而知这两天病得不轻、 嗯、 哦 啊，希望他早日康复吧。 嗯、 啊、 好，我们进一条广告啊，马上回来。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9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交通银行邀请您拼团享惊喜了，6月底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来，我们先给大家一个好消息。 是的，哎，涛子，你去过菲律宾吗？ 没有。 二位呢？ 也没去过。 哎，真的，今年，比如说夏天就可以。 嗯。 因为你不是春节的时候，你不是去了越南啊什么的都去了。真的、 嗯， 今年你可以尝试一下去菲律宾， 潜水特别好。 哎，真的， 潜水圣地那是、 嗯。 很便宜。啊，可以给你介绍一下啊，北京直飞菲律宾宿雾巴拉望航线已经开通了，无论是全家带着孩子一起出游体验海岛风情，还是潜水迷们刷级考证，或者是闺蜜兄弟团组团啊毕业旅行，当然还有和最爱的人一起度蜜月，几乎覆盖了全部旅游定制产品哟，切身感受当地原住民的风土人情，近距离的接触鲨鱼、 沙丁鱼 哦 啊，反正就各类 沙丁鱼，一个是他吃我，一个是我吃他，是吧？ 反正就是各类海洋生物吧 啊， 完全置身于蔚蓝风情。那具体详情呢，请关注菲律宾蔚蓝风情的公众号。真的特别便宜，因为原来我们去的时候不是直飞，就是我们是从北京先飞到马尼拉，从马尼拉转机，然后才能到宿雾啊，包括巴拉望。现在直飞了， 对，我就特讨厌转机那种， 是是是， 耽误时间， 是，而且直飞了，原来我们坐的那个不光是猫眼儿，同时还是 你想说红眼儿是吧？ 哦，对，红眼儿 夜航那种， 猫眼那是看邻居家的时候用的， 而且同时啊，就是廉价航班 啊，廉航， 就你在上的要个水呀、 啊， 吃个方便 都得 单要钱的， 我以为遭受白眼儿， 不包括你说有毯子吗？ 哦，五块 也得要钱，是这样。但是人家现在这个直飞的不是了，不是，就真的要发饭啊，发水呀、啊，而且特别便宜，大概5000来块钱，8天。 嗯、哦，那还真是 挺好的吧？ 嗯， 而且就住酒店，各种海岛的酒店，哦，可好了， 而且海也美 啊，是 蓝， 是，很干净，很干净，是是是。来来来，咱们说回到刚才给燕儿留了一个作业， 对， 我给大家介绍一款就是中式啊，对，都是中式了哈、就是我们经常吃的吧，就是港式的一道就是甜品杨枝甘露。大家可能、 哦、 对对对，这个还比较经典，也算非常常见，对、 啊， 特多都常。然后呢，其实杨枝甘露呢，它叫杨枝甘露，实际上它要是补充全了它这个名字呢，其实它就是芒果、柚子、西米露。 哦， 对，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 没尝多一点。 对对对对，这里边的主要的食材呢，其实就是芒果，然后西柚，还有就是那个里边那个透明的那个米粒儿，就是那个西米。 西米， 对对对，西米，嗯。然后呢，主要材料就是芒果一个，然后芒果呢，就是切法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重要，就是把它切一半，然后切那种菱形的那种花刀， 嗯， 然后把它切下来， 翻出来， 对对对，翻出来那么切，然后呢，就是完整的块可以留着最后装饰用，然后其他的那些就是形状不重要，因为我们会把它打成这个浆啊、 嗯， 芒果，然后还有就是西柚一个。芒果大概是450克左右的一个就可以，然后西柚的话呢不要太多，因为西柚大家都说特别酸哈，没有什么，因为西柚的话大部分都是用来减肥的这个功效。 哦 哦，对，所以西柚其实多吃一点还是比较有好处的。 嗯、 然后呢就是西米60克，然后还有冰糖60克，还有就是椰浆100毫升。 嗯、 椰浆如果没有的话，就是用我们的椰子汁儿，那个新鲜的椰子汁儿代替也是可以的。 哦， 嗯，对，然后就是淡奶油20毫升。淡奶油的话超市里就可以买得到， 嗯， 然后还有就是100毫升的水。这个过程呢我们可以先煮水，就是先把糖水，就是冰糖跟水先把它就是煮开，煮开以后呢，就是这个糖水作用其实主要是为了增加甜味儿啊，就是如果你喜欢吃甜的话可以稍微多加一点糖也可以的， 嗯， 然后或者如果不想煮的话呢，这部分用蜂蜜代替也可以，它有比就是有其他的这个风味儿， 嗯 啊，但一般的传统的港式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糖水呢，它都是用这个冰糖加水熬就好了，大概熬个15分钟左右，它就会变成这个糖水液。然后呢，锅里面再放这个小半锅，大概也就是这个1升吧，水左右，应该用不了1升，大概800毫升左右。 嗯。 然后呢，烧开，烧开以后把那个西米放进去，西米放进去，水沸以后转成小火，大概煮25分钟左右。25分钟以后呢，你会发现它芯儿那块还有一点点白的，但是没关系，这个时候呢就把它关火，关火以后大概焖个5到10分钟左右，它就会变成完全透明的状态。 嗯， 变成透明状态呢，就不要再继续焖了。这个时候把它捞出来，然后过冷水，过冷水，这样的话它口感会相对来说会比较 Q 一点那种。 嗯 嗯。然后呢，我们刚才就是说的那个芒果，把芒果这个就是我们切的形状不太好的那些呢，把它打成浆，就是用料理机什么的就可以。然后西柚呢，就是把它剥好，剥成散的就好了。然后最后呢，我们就是一个就是组合的部分。把芒果放入搅拌机打好以后呢，把我们刚才煮的糖水倒进去，倒进去以后呢，再把这个我们刚才说的那个20毫升的淡奶油以及100毫升的椰浆全部都加进去，然后一起搅打，打成这个果浆状，就是比较浓稠的。然后煮好的这个西米呢，我们把它放到我们那个碗底部，然后倒入果浆，然后呢再 铺上这个芒果，然后最后再撒上我们的这个西柚，然后最好是放到冰箱里面冷藏一个小时以后，然后再食用，是口感比较好的。 哦， 嗯， 要我问个问题， 嗯， 就是那个椰浆， 嗨， 我上次在家做咖喱的时候， 嗯， 因为这个我还专门跟人家请教来着， 嗯， 因为我一开始吧，他们就刘鑫，就是咱们那个厨师朋友，说刘鑫告诉我说。你得用那个椰奶， 嗯 嗯， 我当时根本不理解，我觉得到超市一看，只要带椰子的，应该都差不多， 六个核桃， 对， 是吧？我觉得，哎，就是那种铁罐的那种， 嗯， 我觉得那也行，对吧？ 嗯， 然后我看又有椰浆，又有椰奶，又有这个椰子水， 嗯， 我觉得差不多吧，都一个味儿吧， 是， 我就买了那个椰子水，哎，不对不对，买的不是椰子水，买的是椰汁，它写的是 coconut water。 啊， 你应该买那椰风挡不住， 对，我差点买那个，我觉得这俩差不多，这俩差不多。然后我就做出来以后，我说这味儿怎么没有特别好？然后刘鑫就跟我说， 嗯， 你得用 coconut milk。 对， 所以这个里边咱们用 的 是 coconut water 还是 milk？ milk 最好，就是， 所以就是椰奶。 对对对，椰奶， 椰奶， 对， 就是其实它跟。就是咱们说那椰奶，其实它不像它椰浆会更浓一点，它加了其他一些东西。 对对， 它适合做一些这种甜品或者做这种咖喱味的菜。 哎， 比椰奶更，椰奶是咱们就是听着那喝的那叫椰奶， 哦， 纯是像水一样那叫椰子水， 哦， 那个是就是正经你说那个 coconut water。 哦，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椰浆，椰浆基本上东南亚风味，有的还淡淡的，有一点点咸 milk 的， 哦， 它更浓， 对对对对对， 是 那个里头有一层油脂的那种感觉， 对 对对对， 所以就要用那个 coconut milk， 对 对吧？ 没错， 你看我这问题是不是问的非常好， 特别好，反正我也没听懂， 就是真的原料不一样，做出来的味儿真 的 差很多， 对对对 对 对。 哦 嗯， 包括 食材很重要， 包括也有很多的朋友说了，比如说无论是燕儿啊还是小谷啊， 嗯， 刚才介绍的那么多，包括接下来因为我们一直到19点嘛， 嗯， 接下来介绍的其他的一些适合在家里做的这些，说能不能发成文字啊，比如说像慧杰就说了，说得把这些文字版弄出来啊，或者说哪怕说有录音啊什么的，说现在因为正在开车也没法具体的去听记这些， 嗯， 不过没关系，我们会在节目之后第一时间，然后我们的编辑会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梳理出来，会在我们的车玩的大搜索的公号当中会给大家发出来。所以我不是说嘛，在我们的公号当中真的是大家得利用好这个， 嗯， 包括比如说民宿啊， 嗯， 哪儿吃小龙虾好啊，哪儿的火锅好啊，现在最流行吃什么等等这些，其实我们公号里全有。 吃小龙虾可以问刘老师，专家级的人， 真的呀。 好的，一会儿就有一问题啊，一会儿就有问题。 三文三味的冰品， 哎，对对对，包括嗯，还有40秒， 嗯， 包括也可以给二位留个作业啊， 嗯， 咱们下节奏开始说。 好， 嗯，安然说了，推荐一下适合孕妇喝的饮品。 嗯 啊，还有一位张经理啊，张经理说，我胃不太好，嗯，有没有什么冷饮呐，啊，或者说吃食啊，适合我的，而且在家里做着相对比较简单呢？ 哦，这两个问题呢，我们的嘉宾都需要思考一下。 哎， 已经人命关天的，是吧？ 不不，是要认真的，是要认真的， 我们要认真的思考哈， 啊 啊。我们稍事休息，也进一小段广告， 嗯， 广告过后接着跟大家聊。大家有任何问题，还可以发到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会儿见了。 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交通银行邀请您拼团享惊喜了，6月底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

在直播。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第三节的直播，我是孙涛。 大家好，我是王维。在此呢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一位呢是 Smell Sweet 吃了会微笑的甜品店的店主，淘宝双皇冠手工甜品店店主，小谷。哎，都是甜品店怎么卖肘子呢？ 甜肘子真的是甜的， 还真的是有点甜， 冰糖肘子， 真的呀， 真的， 这也算甜品。 对呀， 所以就是好多就是南方朋友也吃还会比较习惯一点，因为他们可能吃惯天炮什么这种，就咱北方纯咸的 酱的那种。 你知道为什么他那个肘子比其他的一些老字号肘子黑吗？ 黑不知道， 看 你刚刚套出的秘方。 哎，上周小胖套 了，可能 用的是伊比利亚黑猪。 一会儿放广告的时候告诉你啊。另外还有我们的刘志燕，国家公共营养师，国家高级西点师，英国 PME 皇家蛋糕装饰认证课程的导师，再次欢迎二位。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来，那我们在上节最后我们都说了，张经理说了他胃不太好，有什么适合在家里做的比较简单的，但是相对又适合在夏天吃的，包括安然也问了，他说适合孕妇喝的一些饮品啊。哎呀，燕儿真的在广告期间他跟小谷会商了半天。 认真。 最后发现就是 共同推荐一款。 对，共同推荐一款吧，因为最近还比较红，因为 他们这种都是有特共性的，这个不能吃那些刺激性的东西、 安全。对对对，不能有刺激性的、不能有辛辣的之类的，不能有海鲜。那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款最近也比较红的一款，就是国民粥美龄粥啊，就是这个宋美龄活到了100多岁哈，就是传说中说这粥也是起了很大作用。因为这 说就是爱喝这粥，并没说这粥起了很大作用， 主要是因为有钱 还是保养的好。 然后这个粥呢也是比较有养生的这个作用的哈，因为里面的这个食材呢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里面我们的原材料呢是有黄豆60克，然后糯米40克，大米20克，然后山药150克。大家都知道这个山药呢是比较健脾开胃的，而且呢也是比较美容养颜的，有这个食疗的一些效果哈。然后它这里面的米呢也是大米跟糯米搭配的，不是就是单纯的一种，然后里面呢包括里面还有这个豆浆的加入是比较亮点的，就这个是它跟别的粥。 我能喝豆浆吗？ 可以 ，我就是好奇问一下 啊， 你别问这些有经验的啊，你是一个没有经验的，你瞎问什么？ 是，然后呢，配料里面呢就是水有900毫升，然后冰糖25克，因为它是有一点甜甜的这个口味的，然后里面还有这个枸杞，然后喜欢甜的话也可以适量的加一些蔓越莓干哈，但是那蔓越莓干肯定是后来加的了。制作方法呢很简单，就是把黄豆、糯米、大米这些都淘洗干净，然后用冷水浸泡4个小时以上啊。泡好以后呢，把这个黄豆捞出来，放进这个豆浆机或者破壁机里面，加入这个900毫升的水，然后用这个豆浆功能把它打成这个浆啊。这个时间呢，我们可以把山药然后洗干净呢，带皮上锅蒸个20分钟，然后让它熟透以后呢，晾凉，把这个山药皮去掉，然后用勺子或者叉子把它捣成泥，也不用太细，因为我们在一般喝美龄粥的时候呢，也能喝到一些就是颗粒感，会比较有口感，会更有层次一些。这个时候呢，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把打好的这个豆浆放到这个汤锅里面，然后加入泡好的这个糯米、大米还有冰糖，然后呢中火把它煮开以后转小火，大概煮30分钟左右啊。注意就是要盖盖，但是呢要留一个小的缝，然后不让它一锅啊，对对对，别扑锅。然后呢中途的时候呢也可以就是时不时的搅一下，避免那个底儿糊了什么的。30分钟以后呢，基本上就是这个粥就煮好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可以把这个山药泥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枸杞 啊，搅拌均匀，搅拌均匀之后呢，就是可以关火，然后就可以差不多就可以喝了。 嗯， 还是非常健康的一款粥，很养胃。 包括也可以凉着喝，应该可以吗？ 对对对对、啊，嗯，把它稍微冰一冰的话，有很多人其实是喝那个冰的这一款的，也是比较好喝，有点像那个冰品甜品的这种感觉。 好的， 嗯、 好的、 嗯，对， 嗯，刚才不是说到菲律宾旅游了吗？像海峡。志刚等很多的朋友都问到了，说怎么去报名呢？这样，就是，菲律宾蔚蓝风 情 啊，这是一个公众号，您去关注这个公众号，可能是在这上头是可以报名的。因为在上周的时候，我们跟菲律宾的这个蔚蓝风情在做直播的时候，人家也说了，大概五六千块钱。嗯，大概是八天六晚 哦， 大概是这样， 那还是挺便宜的呢 啊，是的，是的 啊、哦。 没跟你说，我们在巴拉旺吃那个米其林一星的餐厅， 嗯， 还真的挺好吃的，70一个人， 米其林一星的自助是吧？ 不是自助，点餐 70还能点餐， 点餐70一个人， 你肘子都不止70、 啊， 70人民币一个人 啊， 真的挺好。然后做一个大钟的那个 SPA， 哦， 70人民币一个人， 哎呦， 性价比真高。 是我去排队，人说不好意思，先生，明天的都排满了， 加钱呀， 我想 我给100。 没有，所以我都只能到海边喝闷酒去了。 哎呀， 啊，就是人家酒店，因为它都是一岛一酒店那种， 嗯， 最贵的啤酒，你想酒店的啤酒最贵的啤酒，一瓶合人民币9.9。 哎呀， 哦，那是真便宜。 去了以后感觉自己就变富人了， 那个、普京都比这贵。 是是是， 对，我们以后要去东南亚考察了。 嗯。来来来，当然一提到旅游啊，我们还得说说最近如火如荼的世界杯。 对， 小谷看看比赛吗？ 我看的也少，因为我是一个篮球迷。 哦， 足球看的少。 天哪，那 原来我也曾经痴迷足球，主要是中国队过于让人满意了。 哎，那咱俩是一样的。 对， 咱俩是一样的。就是，那你现在喜欢篮球，那你应该跟孙涛、跟小胖他们差不多。 是 NBA 什么之类，他也适合我这作息时间，上午看那个， 哎， 对 对对对 对 对， 都可以。 好吧， 好 吧。哎，但是就算你是一个啊所谓的伪球迷， 嗯， 但是我相信你也有支持的或者喜欢的队吧？ 嗯， 有吗？ 有，我喜欢的队吧。 啊，别说国家队，国家 队，这也没进去。 意大利，对 对 对，荷兰也 没进去。 荷兰我是一般，但是我一直是因为我94年开始看球，第一场看球就是世界杯决赛，巴西对意大利，罗佐巴乔巴雷西。 因为就是咱们国内可以看到的真正的这种啊俱乐部的比赛， 最早转的是 意 甲， 就是意甲， 意甲对。 哦，好吧，好吧，好吧， 嗯。 哎，那你知道我们现在车玩了大搜索跟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这活动吗？ 这跟足球有关系吗？ 有关系， 有 叫蒙预测， 蒙预测， 啊，嗯，世界杯期间， 哎，认真听啊， 我们位于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推出了动物世界杯蒙预测。嗯，今天我们又一位新的预测官哟。 大家好， 嗯， 我是苏卡达象龟。 哦， 我的名字叫小苏苏，4岁了。 好，据说你的住所相当之奢华。 那当然了， 有钱。 那么我住在北京野生动物园的漫漫世界。 嗯， 我的房子冬暖夏凉，恒温恒湿，家养除霾。 哦， 不仅如此，洗刷刷的水浴池，蹭痒痒的沙浴池，哎，小玩意儿，哎呀，我跟玩耍的那些玩具，哎，多了， 哦， 哎呀，就这么说吧，要是我心情不好，一扭头，这咱那饲养员大姐姐立马跑过来跟我玩， 啊，比我的生存条件好太多了，觉得你这幸福指数按我们的话说已然是爆棚了。 那， 嗯， 我们家大院子堪比小绿洲，我每天跟小朋友们在这儿啊，崇明的院子里操练拳脚。哎呀，像极了老北京树荫底下那大碗茶生活了，悠闲。 哎呀，我这羡慕的不要不要的了哈， 嗯。 那你今天在你那豪宅里头， 嗯， 你干点正事儿吧。 行， 预测预测哪支球队赢。 好， 今天是韩国对德国。 韩国对德国， 嗯， 小谷抢答， 这不用说呀，是不是德国呀？ 哦， 哎，跟我想法是一样的， 真的吗？ 德国， 哦。啊，那大家可以打开吃喝微信的公众号，回复关键字萌预测，萌就是草字头一个明啊，明天的明，那个萌，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小苏苏预测的到底对不对啊。 哎呀，听说你们主持人这周五就来了啊，欢迎到我们这宅子里玩啊。 我也去你那儿蹭蹭痒痒是吧。这个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的游园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啊，在现在咱们是夏季嘛，是早上的8:30到下午的17:30啊，推荐大家呢可以先自驾游览，然后呢免费的进入步行游览区，然后可以看看这个还原野生动物的这个自然生长的这个环境下的各种动物的生存状态，坐呀躺啊睡呀，那都是难得一见的行为展现啊，让我们关注他们的健康和快乐，从中收获到体验和知识，并且在游览过程中呢和动物们和谐相处，在自然里细细品味生活的美好吧。 是多说两句啊，小谷没去过是吧？ 野生动物园， 就是这个大型的这个。 这我好像去过一次 啊，去过一次，因为这是 是那种开车进去那个，然后坐游览车。 这是有一部分是这样的，但是也有那个漫步的 啊， 因为有10000多动物， 嗯， 几百种类的。我一好朋友就是西河雅苑的老板， 嗯， 然后他正好上周末的时候带着一家人，然后开车去的，然后去了以后，因为他发的朋友圈，还特意。在朋友圈里说，去之前，本来我媳妇儿一直喳喳喳喳喳在车上就爱啊说话声大。后来我跟她说，进园区，大型动物多，在车里别大声说话。说他媳妇儿从来没那么听话过，自打说完这样特乖。哎呀，进了园区以后，真的大气都不敢喘，而且拍了好多照片。哎，确实是，比如说那个。有大犄角的那些鹿啊，就在车边上啊，然后你摇下玻璃，你就能啊喂食也好，摸它也好，哎，确实好，他们家孩子也特开心。然后媳妇儿一直不敢说，然后等都出去了 啊、哦，才反应过劲儿来 啊，反应过来，我怎么就没看见大型动物呢？后来他说了。这是俩地儿，咱们一会儿步行走入那个，你就能看见大型动物了。哦、 还是不能说话？ 那可以，因为有一定的保护啊， 对 有一定的保护，还挺好的，还挺好的啊。当然了，也希望我们，因为在周五的时候，我跟小熊会坐镇直播间， 哎， 然后像小胖啊，包括我们的编辑毛毛啊，然后包括孙涛啊，他们都会去大兴野生动物园去实地感受。 嗯。 然后会现场打来电话， 也不让说话是吧？ 那说话小点声。 哎，这我学会了。连线我是说，哎，这块不让说话，我先挂了吧。 好了，说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发我们的关键词啊，就仨字，萌预测。 好的啊，我们先进一条广告，回来接着跟大家说冰品。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来，咱们接着抓紧时间给大家说冰品。 好，来吧，小谷。 我刚才就是刚才那个王伟老师说了一个菲律宾旅游。 哦， 对， 我给大家介绍一款就是东南亚风情的冰品。 好、 哦，它也，但是它不局限菲律宾，但是它菲律宾啊，就是反正东南亚的沿海，它是泰国什么的都有这款。 啊、嗯， 它是那个就是斑斓汁儿的椰浆西米露。 哦，什么叫斑 斓 汁儿？是什么？ 斑斓汁儿是。斑斓汁应该就是印尼啊，包括菲律宾那边特产的一种植物。 对对对，只有那边才有。 嗯、对，它绿色，出的是天然的那种绿色汁、嗯、而且它有一种比较浓的香味。 嗯， 这种呢，就是说，如果您要说，在市场能买到新鲜的那种斑斓叶，也可以自己榨汁，或者直接买一小瓶那种斑斓汁。 嗯， 然后呢， 其他的用料咱们也是用到的，东南亚必不可少嘛，用椰浆，一定要用那种 coconut 的 milk 对 啊， 用那浓一点的椰浆，然后它是用椰浆，然后还要用一部分椰奶 哦， 就两边就让它椰子味更浓，但又没有说那么稠。 milk 加 water 对 啊， 然后还有西米，另外呢，咱们还有一些就是说它里面用的用一点点的柠檬汁，它调一下它味道，还要加一点点的盐。 嗯。 这个呢就是西米呢咱们要提前泡，就是其实它跟处理跟那个做那个杨枝甘露其实处理的方法差不多，用水把西米泡透了之后凉水下锅煮，煮开了之后煮沸腾了之后加就是沸腾煮五分钟小火，倒出来给它过凉水，过凉水因为西米其实是不太好煮，它中间会有那种小白点儿，比如第一遍泡呢一般有时候咱们泡，如果有的时候泡得透，你一遍能给它煮，你要看到就凉水泡完之后白点全消失了，全变成那种透明色，就跟咱们吃进嘴里那种感觉似的。如果不行，水煮开再进去沸水煮五分钟，再过一遍凉水，基本两遍来说就肯定能给它煮透了，煮到一点白点没有，这就放那备用。然后剩下的咱们可以在那个椰浆还有椰奶给它加一起，然后呢你要是因为椰浆本身已经挺甜的了，如果你要是我就愿意吃甜的，可以再加一部分糖，一般来说不需要。椰浆椰奶还有这个一点点盐给它煮开，煮开之后放凉，把咱们那个斑斓汁，因为斑斓汁属于是植物提取的，它太热的话进去它会颜色会改变，放凉之后把斑斓汁进去调成那种淡淡的绿色，加一点点就行。然后这个情况下可以把刚才咱们西米捞出来放进去，然后这个情况现在呢就是说一现在吃就是一种冰品，就是那个类似于就是流质的，如果你喜欢吃就是它有那个椰米糕，就是给它可以加一片，就是刚才咱们煮那个椰浆的时候煮完之后可以放一片泡软的吉利丁片放进去，它就能成那种跟果冻状的那种，就是你可以直接拿勺蒯着吃然后呢最后的时候这个都弄好了挤一点柠檬汁，或者说直接干脆做好了往上淋一点柠檬汁也可以，它调节一下它这个味道。 哎呀， 这是东南亚，就是东南亚基本上来说这款甜品也算比较流，就跟一说香港甜品就是杨枝甘露，这是港产的， 对对对， 你要东南亚这种椰汁和西米的组合是非常流行的。 对对对，哎，真的一说这个当然也得先说个旁的，因为有很多的朋友还在问关于菲律宾的这个联系方式，这个没关系，因为我们的编辑在导播间当中会给大家发个私信因为我们只知道他们需要联系他们的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 哎，对对，在公众号上去报名的，所以把他的整个名字的正确的写法会给您发私信啊，这个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另外呢一提到就是这个冰饮，我就想起我们去菲律宾巴拉望玩的时候，他们当地有一种饮品其实很简单啊，就因为他们当地最拳头的水果也是我最爱吃的，就是芒果就是那芒果真的好甜 又便宜， 是的是的而且真的我特爱吃。然后他们那 菲律宾榴莲也有名 对， 就反正热带的这些都有啊。然后人家当然不能拿榴莲做良品嘛，但是人家是把那个芒果呀，哎呀，用到极致了。然后其中在那边吃的最多的一种冰品，实际上很简单，就是把冰和芒果的果肉搅碎机搅到一起，就变成冰沙了。然后你就拿吸管喝，真的特别好，因为它里头不加任何东西，比如说什么糖浆也好，什么也没有，就是纯的芒果打碎的，跟冰在一起。哦，天哪！一喝完你就觉得，因为在那边白天真的好热，但是它因为它海岛嘛，早晚的温差特别大，晚上嘛海风一吹，呵， 冷， 还有点冷，但是中午真的好热，你喝那你就觉得，从鼻尖儿一直到脚尖儿，瞬间凉了， 就好像刚刚被恋人甩了一样，是吧？ 哎，真的好好喝。 来，咱们问个问题啊，那个这儿一位朋友说，哎，我想知道一下，孕妇夏天能不能吃一点关于山楂的各种饮品和甜品？你看，孕妇特别多，来，让我们唯一的女性回答一下吧。 有点经验，山楂类的甜品其实最好是不要吃，因为山楂它有这个宫缩的效果，对，所以孕妇其实最好是不要。 对 啊，对。 那我们中医里头，它算活血化瘀的。 是的，是的，是的，对对对。 但是偶尔如果误食了 一 点 儿，点 儿 点儿，其实对对对， 那么严重。 对对对，跟个人体质有关，因为有很多就是还说，比如说孕妇怀孕期间不能喝咖啡啊， 不能吃螃蟹呀。 对对对，其实都是跟个人体质有关。 它都是有这个可能，但是如果它一个食物。药性就有那么大的话，那就不用出药了， 是 对吧？ 是， 所以大家注意一点，没问题。但是偶尔吃了一点儿，也别太担心啊。 没错。 来，还有最后两分多钟的时间，接下来时间我们交给燕儿，因为哎，你怎么知道燕儿对小龙虾很有研究的？ 哦， 就他一到夏天他就吃啊， 给他做过，是不是小谷给你做过？ 他并他那个就是供不上的事要做的话呢。 来啊，有听众朋友就这个问题，蛋卷儿问的问题， 嗯， 求助大神，谁家的马小比较好？有外卖吗？ 哦， 而且刘老师就你说要跟刘老师一块吃，他吃只吃虾头，知道吗？ 哎呦喂，哎呀，哎呀。 对对，这个我是觉得就是吃小龙虾的这个虾脑，感觉跟吃这个蟹黄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哦， 哎，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思啊。因为如果吃虾尾的话，理论上我觉得它跟吃别的虾的差别并不是特别大。对， 比别的虾更贵一点。 是是是是。 所以你每次都是只吃虾头，然后把虾包好了给别人。 对对，我们现在公司内部基本上已经有一个流水线了。 哦， 有人吃头，有人吃 小龙虾伴侣， 这 是最好的。 对对，没错。嗯，对，北京的小龙虾比较好的几家，我们现在反正经常吃。如果他喜欢吃麻辣口味的，一般也就是辣家私厨，或者是像烧虾师， 嗯， 对。然后像西边的话，长春街那边有一家满仔， 嗯 啊，都还不错。对， 天哪，还吃的真不少哎！ 我觉得河马那抽纸就那个一百多一点， 对，我也买过， 嗯，但是河马 小一点吧， 对对对对，个头偏小一些，对，嗯。 但是河马我吃过一回，它那个冰醉的，我感觉那个肉呀有点发死。反正只买过一回啊。 冰醉的小龙虾，其实南京大排档跟花家一园做的都还不错。 对对， 嗯， 还不错，还不错， 看就是行家。 来，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是 Ducky 说的，他说现在哪儿还有那么醇厚的牛奶呢？所以他如果要是做，比如说刚才小谷说的各种奶制品的话，他要买应该买哪种？ 能接好多皮的。 所有的奶上面都会标注它的脂肪含量， 嗯， 基本上正常在 3.5， 3到 3.5 左右。如果高的话，有的能到四点几的，那就得是那种水牛奶 ， 或者说是鲜奶那种， 嗯， 没经过巴氏消毒的那种，就保质期非常短那种。 嗯， 也基本上3.5左右就差不多。 对，有可以， 全脂一定要全脂奶，别买脱脂奶。 就是你要找水牛奶，现在也有卖， 也有了。对， 包括我看是咱们三元出的那个每天。而保质期24小时的那个袋儿，那也挺便宜的，那个味道也还挺好的， 嗯， 啊，就注意那个就行啊。好，我们这一节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说的是冰品，大家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给我们发过来哈，包括想吃肘子的也可以继续问。 别聊肘子， 因为我们的编辑已经要疯了，回了100多条了都已经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跟大家接着聊。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乘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当然在此也要再次欢迎我们的刘志燕、燕子，欢迎。 大家好，主持人好。 还有怎么吃都微笑的小谷。 大家好，主持人好。 好，咱们就不提肘子的事儿了啊。 对，不提了。 对对对，因为咱们今天的主题还是 冰品。 哎，在家里制作的冰品。 我有一个特别想学的。 是。 因为刚才燕儿一说， 勾起了你， 勾起了我的回忆。 啊、好。 意大利冰淇淋，它虽然说难做，但是我还是想在家能不能试试。 能做吗这个？ 能试吗？ 你家里如果没有冰淇淋机的话，你就需要有一个这个 厨师机是吗？ 是的，对，需要有一个厨师机。然后呢，做法的话其实还可以，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复杂。 所以意大利冰激凌，我想先问一下，和别的冰激凌和老北京冰激凌有什么区别？因为他们 有什么区别？ 他们老觉得自己特好。你看咱们现在另一个主持人高磊已经去了那边了，满大街都是卖冰激凌的，哪家都说自己特棒。 是 你吃起来呢好像也确实是不错，但是没有那个牛道呀， 说到那么 就是没有牛道，你感觉它作为一个意大利冰激凌单独的品牌，有那么独特的风味。我就想知道它到底牛在哪儿。 意大利的冰淇淋其实他们最常见的街边上的有三种，但是咱们经常吃的可能就是其中的两种，一种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叫吉拉头的，就是因为它口感比较就是绵，然后呢又有这个奶香味儿，又是属于这种就是它是里面因为打发所以充满了空气，所以它就是非常蓬松然后又比较轻盈的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非常常见的，他们叫 sorbet，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冰沙。其实冰沙在意大利也非常常见，它就是用当地的水果，就是那个像王伟老师在那个菲律宾吃的那种。 对它就很简单，就是冰加 水果。 对对对对对。然后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可能就是这两种。然后呢我们之所以就是吉拉头特别有名，可能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更适合中国人的口感，因为它又有奶香味儿，然后又蓬松，它不像就是你比如像美式的冰淇淋，它叫 ice cream 吧，ice cream 跟吉拉头的区别可能就是 ice cream 可能它乳汁含量会更高，没有那么轻盈，而且口感呢就是稍微有点发死还是这种 简单粗暴的直译嘛，就是冰的奶油。 对，所以它没有那种打发的轻盈感，所以吉拉头在这点上可能还是比较就是跟美式的呀或者其他那什么都不太一样的这种感觉。对， 而且吉拉头就是还是低脂，比美式的它口感 相对健康， 还 相对 还脂肪含量低。 对对对， 行，没事啊，涛子认真听，听完了以后你就准备开始买装备， 买机器， 哎，买装备。好，燕儿开始。 好，我们这个。蛋黄，然后是这个一般情况下看做这个，如果比如说我们做四个分量的， 四个分量就是四个球， 对，不止不止，能刨出好多来呢。 哦，真的呀。 对，我们比如说四个蛋黄，然后牛奶呢大概是这个1.5杯的话，一杯大概250，对，250一杯半吧。然后呢这个白糖大概是1/4杯啊，然后是液体的鲜奶油，液体鲜奶油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whipping cream， 对，大概也是50毫升，然后盐大概有那么一点点，一小撮，它就为了提升那个甜的那个鲜味， 要想甜加点盐。 对对对，然后呢可以加我们通常所吃的这个香草口味的冰淇淋的话呢，就往里面加，我们讲究的可能就往里面加那个香草豆荚，就香草籽，对，然后如果说实在买不到呢，就是可以加一些香草精华，对，就是这个香草味道。我们先可以用厨师机把这个蛋黄加这个砂糖可以打发的，就是呢打到它有点反白的一个状态反白的状态之后呢，让它有点像那个就是浓稠，然后呢 沙拉酱那状态了， 对，拎起来它能往下流的那个状态。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用这个中火把牛奶还有这个淡奶油呢就是煮的稍微有点起泡泡的状态，然后把这个起泡泡的这个牛奶呢就是大概1/4的这个液体倒入我们刚刚打发的那个 蛋黄里面，注意就是一边倒一定要一边搅拌，不然的话你这温度太高的话它容易变成蛋花汤。 哦 啊，对，这一步特别重要，好多就是失败点都在这一块。对， 做冰激凌做成了蛋花汤， 甜蛋花汤， 再准备点西红柿就可以了。 对对对，然后呢把它冲完了以后呢，搅拌完了之后把它再倒回我们刚才的那个牛奶那锅里面，然后这个时候这一步就很重要了啊，就是把这个锅放在这个小火上面持续再加热，一边加热一边搅，这个过程就更重要了。 还是蛋花汤。 对对，一定要拿手持搅拌器不断的搅，这个过程就挺就是很锻炼臂力哈。 嗯， 就一直搅，搅到最后呢，就是搅到最后到什么状态呢？就是它基本上像你吃的那个就是融化的那个冰淇淋的状态。 哦， 有纹路的那个状态。 嗯 啊，这个时候呢，基本上就可以了。然后呢，可以把这个香草精，还有我们说的一点点盐或者是香草籽什么的加进去。啊，加进去以后呢，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大概冷藏。啊，冷藏大概这个半个小时左右，然后。这个时候呢可以就是简单的办法，我们就可以把它，如果你有冰淇淋机的话， 嗯， 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放到冰淇淋机里面。 嗯 啊，冰淇淋机因为它是有一个就是不断的这个搅拌还有就是冷藏的这个功能，它可以让你的这个整个的冰淇淋变得会更有口感一些。 嗯， 如果你家里没有冰淇淋机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再把我们刚才说这四个蛋黄对不对，我们可以再把四个蛋白再去加这个煮好的这个蛋白霜，就是把蛋白打发之后再跟它拌一下。 嗯， 那个过程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复杂，所以我们还是推荐，如果大家做的话，还是推荐你们买一个这个冰淇淋机。 真的说到这儿，我已经不想学了，太麻烦了。 对对对对，最好还是买一个冰淇淋机。 我对那个冰激凌机啊什么的不感兴趣 啊， 嗯， 对蛋黄汤感兴趣。 不不不，因为、哎、你想，再便宜那个机器得多少钱？ 现在便宜的一两百块吧， 小 电器，嗯、 啊， 就是 那 种什么小小、啊啊啊、 我先是以为得过千呢，但是其实、 嗯、 他说一两百那个还是那种就是得动起来， 在 哪儿的，就是有压缩机能直接制冷的那种，怎么着也得上千、 嗯。 你看， 得2000左右吧。但是现在的冰淇淋机都很先进了，就是它不光能做冰淇淋，它比如说还能做个酸奶、 哦、 啊，它比如说还能做点这个扁米酒什么类似，就是这样的一些东西。 哦 嗯、 这些我不感兴趣，我就感兴趣就是燕儿刚才说那种杯子式的，然后。把那个什么可乐呀，或者茶往里倒，哎，瞬间变冰了。 对， 哎， 那个烧冰杯也不贵，那烧冰杯可能也就100多块钱。 哎，这个好，这个 容量小，就是得相当于你要弄的话，得人手一个。对对对， 啊、 一人份。对， 没事，多做几 回。但是它确实厉害，就是因为我小侄子也很喜欢那个东西。 你看， 他就是往里放什么呢？他放西瓜，就是我们挖完了那个西瓜连汁带什么的，他、 哦、 就一起倒进去，倒进去之后摇一摇，它也是西瓜这种沙冰，他、哎、就有什么往里倒什么。 对吧，100来块钱、 嗯、 我觉得这还挺好的、 嗯、 包括你比如说我瞎想的， 嗯， 就比如说 冰啤酒 啊，不不不， 哎， 谁喝 冰碴啤酒 啊，不不不不，就是比如说啊，就比如说百事卡倒进去，然后就变成沙冰了、 嗯、 对对对， 沙冰完了以后，比如说现在家里一般老人都会弄点什么绿豆汤， 嗯 啊，就是过冬嘛，不是 变成绿豆沙 嘛， 对 吧， 对对 对， 然后那个水可以消夏呀，解渴呀，喝了。 对对对。 剩下的那些豆打碎。 嗯。 打碎完了以后铺在这个冰沙上。 一点不糟践你。 我觉得也挺好的呀。 啊、 嗯。是吧， 是。 100多块钱结束战斗。 对。 对。 好。 嗯。 行吧。 我也弄一这杯得了。 哎、咱俩团购低于100。 这个冰激凌我觉得还是在店里吃吧。 是是是。 真是有一点烦。 是。哎，这儿有一位听众朋友瑞瑞。好像是啊。我忘了。因为他就说呀，他到了夏天就会买很多的水果， 嗯、 比如说百香果。 哦， 说这些能做一些特别的饮品吗？ 百香果特别适合做饮品。 哎 啊，真的吗？ 它好弄果汁之王， 对，好多鸡尾酒。 就是、你像那个 对， 嗯， 榴莲什么之类的，它是搞成水果王嘛。 对， 然后像百香果就是特别的适合做果汁，因为它就是因为太酸。 嗯 嗯，所以那你直接吃的话，除非是特别喜欢吃酸的， 真是吃不下去。 我可以直接白嘴吃三四个就没问题。 天 哪， 有山西血统是吗？ 有一点点吧，可能据说我姥姥那边是，反正都是洪洞县出来的，据说是。 别瞎聊， 我有一同学山西来吃米饭蘸醋 啊，真的吗？ 真的特厉害。 哎，但是他血管一定特好。 对，好呀。 你看， 喜欢吃酸的好。 是是是， 嗯， 来二位， 百香果直接最简单一点，百香果咱把它就是。 果肉连籽儿挖出来，然后呢可以搭配一些比如蜂蜜 花生果， 然后呢那个有的搁一些薄荷呀、什么之类的，加一点它那个清凉的感觉嘛，加冰块，直接咱们如果喜欢喝带气儿的，用现在气泡水也比较方便，直接用气泡水兑，如果没有不喜欢的话，直接用冰水啊什么之类的纯净水就可以，就很简单。百香果仁，百香果仁很百搭，它可以加一些莓果，比如说树莓啊、蓝莓，直接也搁进去也行， 嗯， 对吧？就热带水果它都比较搭配， 哦，酸酸甜甜， 对， 对 好好好， 嗯。 嗯， 有兴趣了是吗？ 也不是，我不爱吃酸的。 那您可以做成什么呀？百香果酱 啊， 酱 加糖给它做成酱，做完酱之后，它吃法也比较百搭。比如像您刚才那个绿豆冰沙剩下的，也可以加点百香果冰沙。 哦，还有就是比如说那个就是冰沙，像那个我们外边吃那种叫绵绵冰的东西，其实有就也冰沙嘛， 嗯， 它上面就会淋那个淋一层那个百香果，对对对对，淋一层百香果汁在顶上，就是也， 因为它 那种都是熬好的酱，就甜度都提高很多的，就是， 颗粒感多嘛， 对对对， 所以一嚼嘎吱嘎吱的还挺好的， 对， 嗯，哦，好，我们进一条广告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我们抓紧时间继续给大家说点冰品啊， 嗯， 刚才说了个百香果的，这会儿再来个 白香果的。嗯， 你还喜欢吃什么？弄个西瓜的怎么样？ 还可以啊。 是吧， 可以，啊， 因为现在大家经常会买西瓜， 嗯， 如果比如说剩了一点点 啊，对对， 是不是浪费了，按王维的话说， 对对对， 又浪费浪费了，那不好呀，做个冰品花样翻新了更好。 但是西瓜做冰品应该简单吧， 对，因为 西瓜汁冻冰棍， 对，它完全是汁儿嘛，对吧，它就是西瓜这个是水分含量最高的， 哦， 它基本上就是它榨汁很方便，甚至你咱说简单点，你拿勺都能榨出汁来。 真， 它不像很多以前说很麻烦的，需要专业榨汁机，嗯。所以呢，一般西瓜来说，一般要不就是做果汁，或者做冰沙。就刚才那你说那个摇一摇做冰沙，做雪花之类的，它都可以。但是呢，因为它的味道来说呢，西瓜味道相对而言不是那么的浓。 对， 所以呢，它很少有说，比如说做西瓜冰激凌。是吧，很少有这种的，因为它的味道整体来说呢，西瓜就是一种清爽 清香 清甜的那种味道。 但是 做冰棍儿真是 特流行拿西瓜做蛋糕 啊对，西瓜做蛋糕这事儿也比较是一个雷人的创意嘛，就是切一大块西瓜就当蛋糕体了，外面抹奶油， 哦， 然后你切开，其实里面就 是西瓜 啊， 对， 哦， 那其实这就是个创意， 嗯， 对， 就 是玩， 就是一个创新，就是玩儿， 对对，嗯，你真说它好吃吗？这单聊了， 肯定是不太好吃，我 是是是 不好吃， 嗯。 西瓜我刚才自己检讨了一下， 嗯， 做冰品， 嗯， 我自己做过， 嗯， 但是我没有那么多记忆啊， 嗯， 我就是把那个西瓜弄成汁儿，然后就是冻冰棍儿，家里有那个模具嘛， 啊，冰棍的模具，嗯， 冻出来真的不好吃，因为它呀。味儿特淡，不是有点淡。 往里边加别的，比如说加点什么树莓啊、蓝莓啊这些莓果类的东西。 当时不知道 啊， 因为我当时买那个瓜，我觉得哎呀贼甜，然后那个汁儿，我觉得这要冻成冰棍儿应该也特好吃。但是一冻完了以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嗯， 而且它就分离了，还不是我想象的，冻出来应该是一个粉红色的冰棍儿，还得有色儿的在上头，没色儿在底下，特讨厌。 哎，我想问问小谷， 嗯， 就比如说，我南方的朋友啊，经常一说就是，哎呀，我给你熬点糖水，熬点， 嗯， 哎，什么是糖水？因为我也不爱吃甜的， 就是，只要是甜的 都可以叫糖水， 都叫糖水。 嗯， 他们比如说南方像比较经典的，像就是腐竹糖水， 嗯， 番薯糖水， 来听， 嗯， 腐竹糖水， 绿豆海带， 绿豆海带其实很经典，其实我还挺喜欢吃绿豆海带，这个， 啊， 北方人一觉得就是觉得很诡异 啊。 其实南方人绿豆海带，像那个陈皮红豆，还有绿豆，就是在广东的话有一种叫绿豆海带臭草， 嗯。 那个 有，我也吃过， 也是糖水， 对， 都是做甜的。他们说像腐竹糖水一般还要加一颗蛋， 嗯， 就是一颗蛋打碎，然后呢腐竹就煮的糖水。 嗯，哦，就是甜蛋花汤。 对，加腐竹。 对，他们糖水种类好像 很多， 特别多 呀，番薯的呀，什么之类的，很多很多。 哎，那他就是里头加的东西，我相信，比如说啊，这个可能对体质好，那个可能提神醒脑，我相信可能都有很多的解释啊。但是一般是热喝凉喝呀。 都有 甜品，就糖水来说，一般来说以热的居多。 嗯， 对， 真的。 你要因为他们其实说白还是一个养生的这个，就是它里头是有一种食补的状态在里面。 传统的那种，我看香港的糖水铺里面还有黑芝麻糊， 嗯， 然后 对 什么杏仁茶，这些都算糖水。 哦， 对，很多。 好吧，好吧，好吧。 包括我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去的是梧州，这个地儿是龟苓膏最有名的。 对， 吃龟苓膏，而且他们那还有一种就是吃那个啊汤圆，人家汤圆不像咱就是初十五吃，人家就是日常的，也算糖水之一。 嗯， 那个汤圆的汤是什么？是红糖姜水， 哦， 但是汤圆可是咸的，汤圆是头菜茶烧， 哦， 也挺好吃。 茶烧， 那也就是说，它那个瓤是咸的，但汤是甜的， 对， 哦，甜咸配多好， 对， 哦。是个话剧。好吧，好吧。 所以龟苓膏到底是什么？ 对，你做 龟苓膏这个事儿啊，就是。还是很，你除非买现成龟苓膏粉，要不很麻烦。它是用土茯苓 哦， 还有龟苓粉。所谓龟苓膏嘛，龟是龟壳、龟甲磨成的粉，苓，就是土茯苓， 嗯， 做成果冻状、仙草状，就叫这是膏，这叫龟苓膏。这是在自己，那就自己家做就很麻烦，你得买土茯苓自己切碎了。 啊， 那龟甲粉你得买现成的，不可能自己是吧？ 对， 把那个野生动物园那个拿过来。 不可能。 小苏苏，今天晚上就看你了。 我 龟甲粉 从你那儿抠一 点，然后那调成那东西不加很苦嘛，本身吃的话是很苦的，但是它是就是去火啊， 去火， 而且还有很多好的作用，一般都是磷炼乳，包括他们那边讲究也是各种甜水配、糖水配， 嗯， 就是什么绿豆糖水啊、红豆糖水。包括那边最出名的芋头， 嗯， 用芋头做最好吃， 芋圆， 嗯，对， 哦，芋圆， 嗯，来吧，最后还有5分钟的时间， 嗯， 俩人谁来一个？ 咱们刚才一直说的都是糖水类，都是稀的， 哦， 大家来一个 干的， 主食类的， 主食类的冰品， 哦，糯米糍， 啊， 对对对，可以有， 糯米糍这个呢，咱们也是，就是说它两部分，一部分皮儿，一部分馅儿。然后这个馅儿呢，其实就是百搭，你搭什么都可以。你可以搭冰激凌，现在不也有糯米糍那种冰激凌？ 嗯， 水果当然西瓜不行啊，就是那个芒果， 嗯， 是吧？榴莲这种，就是它 就得成型的， 成型的，而且水分别太大的，别说整个就那什么了。 嗯， 咱们主要教大家的呢是那个这个皮儿怎么做， 嗯， 皮儿做好呢，咱们基本上就是这个呢，基本上一是糯米粉，二是呢。它是有一部分呢，也是有一点点的甜，它主要是靠那个馅儿的味儿。皮儿咱们主要吃的是那个糯米的那个清香味儿。 哎， 咱就是一般来说家庭做法呢，可以用180克的糯米粉，然后呢用60克的白糖，这个混在一起就可以，然后加300克水，你看它的水比粉就快到一倍了，就是出的肯定是稀的那个糊糊状的，直接咱们这个上气儿。上笼上去就是盖上保鲜膜给它蒸， 嗯， 蒸到什么状态呢？就是它已经凝固了，你拿筷子稍微搅搅，它已经是那个很不是说刚才进去那个倍儿稀的那种，已经是很浓稠的那个 粘稠状 了。 嗯， 拿出来，直接就是趁热给它取出来，抹上一点油稍微，要不它太粘手。 哪种油？ 就是 食物油， 没有味道的植物油，比如说色拉油之类的， 啊，色拉油， 别花生油啊、橄榄油那种。 啊，明白。 抹上点一点点油，然后咱们稍微。备一点点的那个粘米粉，所谓粘米粉就是大米粉，就它没有粘性的，当熟粉，但是最好给它炒熟了。 嗯， 炒熟当熟粉，直接就是咱取，比如说你看你做大做小，一般来说50克一个就差不多，就皮儿是50克，把它稍微的给它擀成圆圈，就跟咱包汤圆似的，中间馅儿是吧？可以，比如说一般来说冰激凌也行，各种冰激凌挖一球搁里头， 哦， 直接捏好了之后。可以跟做那个汤圆似的，就外面你怕它有点粘吗？还是 嗯， 可以用一保鲜膜把它搁上的，弄完之后一拧成一个圆球，给它搁那儿放凉了，把保鲜膜拿出来，它就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圆形。包括比较有名那种大福， 哦， 也是这种做法，搁点豆沙，搁一个草莓， 或者像现在樱桃也都行，樱桃去核啊，要不就各种 啊，对对对对 对，这都可以。那比较漂亮，啪，你切出来中间是一个水果，显得那种就是红色的水果，那更好看一点。 哦， 就他们商场里卖那种，都是这种， 这都是 跟平。我一开始没吃过的时候，我还以为那是卖肥皂的，特像各种色。 那你说那个是不是糯米丝？你说那是班戟。对吧？是那个类似于千层饼，薄薄的那个。 不，班戟我知道，就是它那就是 你 说的。 能看出那个像肥皂， 我感觉就是像肥皂。 哦，好吧， 啊，那可能是我的认知有问题。 他认知有问题啊， 我 也跟他那什么， 我审美有问题， 哎， 各方面。 因为你想，现在特别火的一些这种甜品店，包括比如说连锁。像什么许留山呐、 满 记呀、都有类似的 这 样的产品，还真是挺好吃的。 好吃 是， 我觉得还能让那个燕儿再给说一个， 可以啊 啊。 嗯，那我就给大家说一下班戟啊。班戟呢，其实它是一个就是比较港式发音，就是它班戟相当于就是甜的大饼卷一切吧，就是我们这个 叫 pancake， 对 pancake， 对对对，它就是一个音译。然后因为这个饼皮呢，你做好了之后呢，不光就是能这个，比如说包这个我们说的各种的奶油、水果什么之类的，其实像那个很多的千层蛋糕什么的，就我们说那些，其实都是这种皮做的啊。 包括还有咸口味可丽饼做成咸口味， 对，可丽饼，对对对，卷培根啊什么之类的，对对对，都是 猪肉大葱 也行，对对对。都是同样的那个那什么，不同的同样的世界，不同的这个饼哈。然后呢，材料很简单，尤其是饼皮的，就是牛奶250克，然后白砂糖30克，然后低筋面粉75克，然后鸡蛋黄4个，然后黄油15克，然后奶油这些就是夹馅就适量了哈。我们先说饼皮儿，饼皮儿的做法呢，就是蛋黄可以加这个砂糖，然后加牛奶拌匀，然后把我们说的这个低筋面粉，然后过筛以后呢，就是加进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液体里面，很简单。但是呢，有一个要点，就是我们这些面糊一定要过筛，就是这个液体要用这个粉筛再把它筛一遍，这样的话能保证我们的这个饼皮会比较细腻一些。然后把那个融化的黄油，或者是其实植物油也可以，黄油口感可能会相对来说好一点， 香一点。 对对对，把融化的黄油呢，就是加进去也是一样，把它搅匀。搅匀以后呢，这时候就是我们跟那个就是面糊一样，很稠，就是有点浓稠度的这种面糊。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用平底锅。最好是这个用不粘锅，如果不是这个不粘锅的话呢，就最好在里面用纸稍微擦一点点油啊，让它不粘，然后加一小勺这个面糊，然后要快速的把这个面糊转平啊，转平以后大概其实这个很快，一般可能慢的话可能20-30秒吧，能就是煎好一张， 跟我们摊蛋饼一样。 对对对，摊蛋饼，但是这个就是特别的这个，我曾经有一次一晚上可能2个小时吧，可能摊了有30多层，30-40层，然后才能做一个千层蛋糕。你想，对， 天哪！ 因为一个千层蛋糕基本上是20层或28层起嘛，对，才比较合。所以呢，就是然后每一张摊好的饼皮上面呢，我们就如果做班戟的话呢，就铺好这些打发的淡奶油。然后里面加上你想这个，比如说芒果，把它卷起来，其实包起来就好了。对，然后最好放在冰箱里面冷藏一下，这样吃的时候口感会比较好。 好了啊，我们今天尽可能多的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的冰品，对吧？大家可以在家好好的实践一下了。除了我那个意大利冰淇淋好像可操作性稍差一点点，其他的还是非常好做的。 冰杯 的。 啊、哦，对，这个最棒了，一会儿我俩就买去啊。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 我是王维，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容易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囤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阿丽，娘走了。